Thank you. 将来永远看见一位大嫂把台湾前迎来，好似望三千出云儿，好似七宝船奔当向前，把七环错认了你 大嫂，起来见礼。 还礼，君也该是失迷路途了。 并非失迷路途，我乃招民问心的， 有民便知，无民不晓。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， 但不知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？ 望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氏宝钏。 啊，君爷，你那王宝钏有亲 无亲？ 有故 非故啊。 既非亲故，你问他则甚呐？ 我与他丈夫同饮凄凉，托我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问。 是此君爷亲收的， 亲别 还下妾旨，向我夫妻分别一事八载，今日才有失信回来，本当相亲之去，怎奈衣衫褴褛，这辫子磨去。我自有道理。啊，君爷，你可知衙门？ 衙门吗？略知儿。 如此也。 远在天边，不能相见。 至今你， 哦，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？ 不敢平贵之寒气。 来来来，重见一礼。 方才见过你了。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 好过礼多人不怪，请把诗信与我吧。 请稍待。 请便。 哎呀，请。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，不知他怎生独立，看四下无人，不免用言语试探他一回，有何不可？红笔曾把牡丹提，庄子也曾三十七，秋后寻过我妇女，谁凭官挑子那自己的心。宅内 根本是不要紧的所在， 正是要紧的所在呀。 为何失落呢？ 像是朝公大宴。 大宴则甚呐？ 大宴重聚呀、啊。 像是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？ 哦，大嫂，一封诗信能知几何？不要开口伤人呐、 啊！你岂不知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？你失落了人家的诗信，怎不叫人痛苦？ 哎呀，真不愧是丞相之女，吃口就是吻呐、啊！阿大嫂不必啼哭，这诗信上的言语，我还记得几句。 如此事来，我倒明白了。 明白何来？ 像是我那四郎托你带来，俺家独有，一路之上。银两被你花完，请来蒙哄于我，可是吗？ 不是的，我那薛大哥休市之时，我在一旁打点行李，偷看了几句，故而记得。 如此事来，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、 啊！我若有心，还不失落你的诗信喏， 郑元信。 啼哭，这哭啊，还在后头呢。 郑元信， 心中说了一句呀嘛， 官马呀，还是死马？ 自然 三十贯马， 几十贯马岂不要他赔？ 哪怕他不赔， 哎呀呀，他哪有银钱来赔马衣？ 自然有哦。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，将银钱举都花完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，积攒下几两银子都借与他赔马了。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？ 像我那薛郎他也是个贫寒吃身呐、啊！ 哎呀呀，薛大哥呀，薛大哥，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吃身呐、 啊！ 本里算来分十两银不成。当然， 大妈也该问他去要啊，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呀？ 这，阿俊爷，你有种带的活物， 防身的宝剑。 是啊，杀了他也该问他去要啊。 清贫是一家，朗朗乾坤，杀人岂不要偿命呐、啊？那一我一把在逃，他也是长安城有一个。不该 烧你的 也不烧啊， 不该不烧你替他则甚呐、啊？ 我看大嫂变钱变色，婚事到了你手，三八两八扯碎，为君的岂不落魄人财两空吗？ 以你之见呢？ 我这里有马，大嫂趁起去至前村，招一大户人家，请来三老四少，同策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？ 果然。 哪个骗你啊？ Thank you. 年的夫啊，妻就过几年呐、啊。 小上坟片段，剧中人物萧素贞由张帆扮演，刘露景由朱熹光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张艺娟、孔祥仁，四鼓孔啸龙，笛子黄海洲等，音乐指导教师苏庆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什么女子啼哭？ 其中定有猫腻。 王姑 来 有 吃人 跳 小素贞这里把头抬，尊一声老爷，你打哪里来？ 鹿儿来， 分清无有那官王爷，分后头有无接官梯，分东无有那官马场，分西里有无一马圈。 去世就是老爷是清官到了， 是那一女子儿，我家老爷是清官到了 啊，听说 有他的好 啊。 如今那罪你到那机关里， 走。还是一件大喜之事，我哭的什么啊？不哭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回去吧。你呀，回来。 做什么啊？ 春哥的，我记得你走的时候是个小白脸啊，如今儿回来，怎么长了这么些个讨厌的东西呀、啊！ 这是胡须呀、啊！ 哦，胡子呀，那么还去得掉，去不掉呢？ 怎么去不掉啊？是掉就掉，是掉就我掉。哦、二位关亲， 关亲， 今日老爷与夫人相逢，乃是一件大喜之事，快快备上两骑快马。 快马无忧，只有一匹毛驴儿。 牵上啊来。 是。 不要害怕，下官在前。 剧目《盗御马》片段，剧中人物窦尔敦由王建南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赵京玄，司鼓谢梦然，惊呼白志鹏，音乐指导教师裴永丽、杜凤元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将所有乡臣士兵跟那上来打的配合中了对成双人登帮案 片段，剧中人物叶寒烟由曲新阳扮演，梅香由王梦婷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张艺娟，司鼓倪以斌老师，惊呼米博老师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附中2005届毕业班毕业公演的部分实况录音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